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Kellen。 好久没来了 ，Kellen。今天，请 Kellen 是吧？也在香港受教育。之前咱们聊 BBC 的那个纪录片，请的是 Rebecca， 主要是她一直在加拿大长大。今天我们还是想聊聊 BBC 那几部纪录片，我越看越觉得好玩有意思，槽点太多了，所以想今天我们再说一集。最近不是又拍了一部吗？叫《中国的秘密》是吧？ 国民老公出 镜。对，你看任嘉琪正儿八经谈论的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些群像，我觉得是啊，他有的是戒网瘾啊，把他们拉到去军训啊、拉练啊，长途几十公里、四五十公里，还有就是什么。玩游戏是吧？玩电子竞技那种，玩到 里面明明有一个是韩国人，不要都归成是中国人。 还有那个采访了王思聪，其实他那段非常非常短，就是几分钟吧。 对， 问他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去在电脑室里面、游戏室里面就一待整天不出来，吃喝拉撒全在里边。接着其实还有一段，我看字幕也没翻译出来，现在很多都找不着了，我发现。就是、 对，我昨天也是找了半天，只发现有一个是唯独幸存的，然后底下就有网友评论说，像什么搜狐、新浪什么全都屏蔽 了，对，都没 了，这是硕果仅存的。 哎，就那部片子里面，它还是个弹幕版，特别搞笑。它前面就是那个英国 BBC 的那个女记者，非常年轻嘛，叫 Billy 的，她跟王思聪对话也好，跟前面那些中国有网瘾的小孩，就各种沉迷于游戏那小孩对话的时候，前面的弹幕都是正常的，都是吐槽他们长相啊、英语啊。然后这那的什么河北的这个环境啊，一到后面那段就是从周永康那开始， 哦，香港的那一段， 他字幕也不翻译了，然后弹幕全部都是在那骂香港人这种，搞什么民主运动啊，就那些年轻人不安分的年轻人，你就看到真的是处处是战场，看了心里其实蛮凉的，说实在话。 哎，我觉得我好后悔哦，因为我是在 YouTube 里看的， 哦， 所以我 弹幕版， 对，就纯粹是 BBC 的那个版本。 哎，再多介绍几句，就是采访完王思聪之后，他又转战到了香港，说这个地方呢是在中国唯一有健全的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城市，然后国际化大都市是吧？就先跑到香港来，然后就去詹中的那些原来的场地去那个。扫了一圈， 对， 就采访了学联的那个周永康是秘书长吧，反正当时是詹中的学生领袖之一了，就跑到学联的那个办公室，就很多很多的道具，他们以前在进行街头抗争运动的时候用过那些东西，就有头盔什么，就问他您为什么戴头盔，他主要是为了防警察是吧，会喷那个什么胡椒水之类的，然后又讲了一大通，就是问他什么言论自由啊，香港人在担心什么，采访完本土的这个香港受影青年之后，又去转战到海归派的一些内地的同胞啊，内地的朋友，他们就在香港生活，然后也问了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中国的体制啊什么什么的，就那些内地的海归派精英就说这个地方现在的这种体制是最适合我们的体制，因为中国需要稳定啊。说到这段的时候，我就看到弹幕立刻就变了，就说你看人家吃过这个洋墨水的中国大陆精英的那个口语比那个什么 周永康 港风，那好多少倍是吧？人家说的是国 际，不过确实是有个区别，因为香港的英语那个，因为英语分很多不同的支派嘛， 对， 然后香港英语、新加坡英语、英国英语等等的，但是周永康说英文的时候 BBC 竟然给他出了英文字幕，然后之前王思聪和后边那几个大陆的这个在港精英都没有出字幕 是吧？ 对， 所以这个反正就是后来到了那一段之后，他最后 BBC 的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从他在中国的北方一路南下到香港接触的这些青年，大家的这个样貌都不同，他们的生活都不一样，让他觉得这些人正在改变啊这个整个的中国，说他们都以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他的结论是这个，所以就没了。他就是一个体验式的这么一纪录片，非常的有趣，其实是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看到咱们可能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河北拉练的时候 你说要我们军训，你不会说我要戴个面戴个什么口罩啊什么鬼的。他就是觉得天哪，我先测一下那个空气指数已经是污染爆表。他就自己带了个就类似于这种细节非常多，很好玩。但看了之后有人觉得这是黑我天朝吗？看了有这感觉吗？ 反正你看里边揭露了很多问题嘛，说就好像啊，大家有人就说你看把中国拍的有很多不良少年，环境又很差，有很多人沉迷于网瘾， 对， 然后这全都是说中国不好。但是我也理性的分析，当然他只代表一部分人，他没有去看更多的那一部分、 嗯嗯、 但是他毕竟也是反映了一部分现实。 是吗？他就是一个体验式的，对吧？你不可能靠一个纪录片他把中国56个民族几十个省份十几亿人口的这种情况都拍清楚，不可能。他就是很个人化的一个视角，个人体验式的，非常真实，其实说句实在话。但是我就觉得他摘取的某些片段没有那么典型吧，比如说他讲到那些大妈们在那个毛主席的那东方红事的那个餐厅里面， 那可能是觉得 好像怀念文革时期的那种。这我觉得这个反正至少在我们 来说 经验里面有这样的餐厅很少吧。 嗯， 谁会没事跑到那种餐厅？ 北京还是有几个 的。真 的 吗？ 对对，就是怀念那个时候。 但是你不会说它成为一个主流啊或者怎么样吧。 对对，那肯定是的。还有什么人民公社之类的、 嗯、 还有专门文革时期的。 它也是一种营销，但它不代表就是某一种什么主流的价值观。这个我是觉得我是这么认为。 嗯， 这更多像是一种猎奇吧，就是大家去怀念一下那个时候。 嗯， 然后满足这一小波人的需求。 对，很少波人，至少年轻人，你看弹幕里面的评论都说这是这个餐厅好奇怪，不会觉得哎，这好像我们很熟悉是吧、嗯、讲到那些什么政治性的表态啊，什么什么习大大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反正至少我的判断，我身边的人 是。但那可能是老一辈人的思维，比如说我现在跟我爷爷聊天、 嗯、 他也会认为共产党好啊，然后就是因为共产党让他们的生活变了嘛。 是是，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 BBC 他就把这一块单独拎出来把它放大之后，你就很容易会觉得这就是主流，而且他反复强调说在崇尚权威，我们反对个性。但是我觉得现在也不是了，现在学校里面教育也是提倡个性的，但是个性就像之前那个教育那个片子里讲到的，它有一个轻重缓急，就你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样的事儿，你不是时时刻刻讲求个性，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Kellen 你什么感觉？咱俩说太多让人家说、 哦、没有没有，我刚才听到一个你说就是The Secrets of China 那个还蛮真实的、嗯、其实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惊讶，就是我看那个片子连我都觉得诶，他这好像不是太典型吧，他里面的东西 就是那个毛主席的那段， 没有，就是里面其实我觉得就跟很多国外的来不要说是这种比较社会议题的那个 documentary， 就算是一些旅游节目，有时候我看到我还觉得蛮奇怪的，就是他们总是会去吃那些奇怪的食物啊什么的。可是他们专挑的这种，其实我们大部分平常的人， 对，我们也觉得奇怪， 对，我们也会觉得奇怪，我们也不会吃 的、 嗯。那所以我一开始在看这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有同样的怀疑， 嗯， 所以我就说啊，这是真，应该不是最主流的东西。所以刚才我听到你们讲说，其实里面还是有一点，嗯，真实的成分，可能像是，所以我还在一个蛮惊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哦，所以里面还是有一点东西是跟你们平常的生活有联系的嘛？因为我本来自己的想法是，它应该还是挑了很多非常特殊的例子在那里阐述吧、 嗯、 反正我们不否认它反映的这些东西是真实的、 嗯、 但是这只是一部分的真实。就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它这个东西拍出来是有主观判断的，然后一直在引导大家。我想它来之前就它能够联系到这个学校，找到这些餐厅，它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功课的、 嗯、 那它这些功课肯定是西方的这些可能观察家也好或者视频家也好眼中的中国，他看到的都是这些材料， 嗯嗯， 那他来找的这些场景可能都是为了印证他从这些材料当中看到的中国。 对，这是一种可能。 嗯， 对， 而且你说他 拍东西吧，你可能提前也得跟你拍摄对象是吧，你要谈好怎么个拍法、 嗯、 所以我都觉得那个校长特别怪异，太作了吧， 他好有爱哦感觉。 对啊，就是第一家那个帮助有网瘾的小孩、 嗯、 就是戒网瘾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尤其是那段我看了之后简直要哭了。他说没想到一个英国来的是吧，一个英国来的外国朋友 Billy 居然能跟我们一起完成四五十公里的拉练，我觉得他就是个英雄，然后说着说他都哭了。 对， 天哪， 我觉得他可能很感动吧，因为像他的这种工作好像在中国有很多非议，之前也出现过有小孩的拉练过程中死亡的意外死亡的这种问题，所以是有很多， 所以他的感动是说这个英国人居然没死，然后这个太让 人感动了。我看 了 那一段，我简直觉得有一点是在为那个学校做广告的。对，因为他其实他的整个表现或在选材啊或他们的阐述里面、嗯、还是蛮正面的，特别是他最后对那个校长说他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嗯、 可是他发现其实他跟学生之间是有很多的联系，他有爱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好有打广告的嫌疑吧、 嗯、 这个 也让我特别诧异你知道吗，我觉得按道理说从一个英国人的视角体验了这种学校生活他应该是觉得哇天哪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学校，我都没想到他最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可能也不能草率的下什么结论嘛，因为他毕竟时间很短、 嗯、 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观察体验、嗯、尤其是跟老师跟那些学生有很深入的交谈你才能够得出结论，那学生至少表面上他都觉得说我在这儿可以体会到成长是吧，他自己都觉得是有收获的、 嗯、 而且可以锻炼意志，家长肯定也觉得我管不了的小孩扔到这个学校老师可以帮我管，就每一家都觉得是有好处的，那既然大家都有好处你就可能不会说因为某些细枝末节可能他某些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就给他打一个叉叉、嗯 哎、但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片子还是图个有趣， 嗯， 你不能期待他能够得出什么科学的理性的客观的什么很高大上的结论。 对，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嗯、 因为他跟那个小女孩叫秦宇嘛，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在英国他也酗酒他也抽烟他也被抓进过监狱、 嗯、 但是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因为后来他改邪归正了嘛是吧，你万一没弄好误入歧途了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对，但是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英国这种情况就不会像在国内这样子被完全规划成这么异类的一种异类，对，所以他说这个可能也是不同的社会对待这种行为的包容和态度，因为像在英国可能大家更多的是理性的去劝说他，不会采用这么极端的一种学校的方式来把他改造了。 而且我感觉，是在国外大家的那个看法是谁没有年轻过，就是年轻的时候干 这 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嗯、 你不去干反而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也有一些亲戚叫表哥表姐他们在外国念书，如果他们不去喝点什么小酒出去玩、 嗯、 会被评为一个怪人，是会在学校里被 bully 的，就是被 欺凌的，尤其是不谈恋爱这个事儿， 就是说你太乖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无聊很沉闷， 而且很奇怪。 你看我们 BBC前面那个讲教育的那套里面不是有一个女学霸吗、 嗯、 她甚至会觉得啊，你学历这么好好奇怪呀、啊、你这个人学霸等同于无聊所以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不太善意的标签了。那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两部片子哈，那在国内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围观和讨论、 嗯、 那前面说的一部关于什么中国的秘密体验军训的那个片子呢，主要是因为有王思聪，说句实在话，尤其是他那个英语、 嗯、 他那个英语是什么口音，英国是吧？ 嗯， 英式口音， 比较英国， 比较英国， 绝对不是美国，就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好像是从小在新加坡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了英国上 中 本科。 对， 念的哲学， 他在新加坡上的小学、 啊、 在英国的那个一个非常出名的中学上的中学、 啊、 然后又在伦敦大学学院上的研究本科，是读哲学的、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分析都有很有条理，有些深度啊，也讲的大实话是吧。嗯，但是这个片子一出来呢，在中国好像大家只记得王思聪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他那些什么教育的点啊，什么刚才春云讲的值得反思的地方反倒是有点被忽略，但同一时间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注重其他点的话，又很容易说你怎么这么黑我大中华呢，这个是不安好心所以呢你这个记者太主观啊，你不能像 那个新闻片拍的那么的客观吗？是吧？这个是不是做的很不地道？那关于这些个手法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请教一位资深的电视人吕秋露薇老师。那吕秋露薇最近呢，他已经是去到了美国，那个开始修读他的博士的课程。 嗯， 之前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非常资深的一位记者电视人。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感受哈。 纪录片或者说电视纪录片，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嗯， 那大家可能会分不清楚纪录片或者和一些新闻专题的这样一个区分。那其实对于纪录片来说，很多时候主持人用自己的情感带入，然后主持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然后再展现他所看到的东西，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嗯， 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曾经是做电视的，所以我看这些的话会分得比较的清楚，那是不是会被这个主持人的情绪或者说他所带入的一些他的想法所影响呢？其实自己是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看这样的纪录片的话，你可以撇开主持人所带来的这些他的一些他眼睛里的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随着他的眼睛去看你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在这个电视纪录片里面所展现的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多人为什么反应比较两极，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嗯， 但是我觉得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并不说明它不存在。你可以说他提问诱导，或者说他眼睛所看出来所做出的一些总结好像有点主观，但至少他所表现镜头所看到的这些人、这些事情、这些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如果是因为觉得看到这些你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反过来说，哎，是不是因为在拍摄的时候太过的主观了，那我会觉得那是自己的一个判断而已。因为比方说对于了解这些事情、见过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来说，就比方拿我来讲吧，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之前都采访过，也有探讨过，所以就会觉得哦，那很正常呀。 好，这个吕秋露薇老师就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客观，是吧？ 对。 这些细节它当然是要经过一些策划和编排和设计的。那怎么样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每个观者的这个体验不同，我们自己的出发点不同，可能得出来的结论和感受就会不一样。那到底这一条纪录片它算不算黑了中国？我们继续来听听吕秋的分析。 我还是想说，一条片子怎么可能去，比方说一个讲述几种年轻人生活方式的片子，它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中国年轻人，对吧？ 嗯。 然后一个讲述英国和中国教育比较的一个片子，它也不能代表所有英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比方说在这个片子里面，英国的学校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公立学校，那如果你看到的这些去的中国老师，他又是来自中国非常精英的这些公立学校。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他所背后所代表的这些教育的状态和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人群的话，你没办法把他们去代表所有的英国学生或者所有的中国学生。那我会觉得大家轻松一点嘛，放开一点，看很多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看看嘛，有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人去看对方的话，他会有这些文化的碰撞，那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在碰撞当中，你或多或少的就会去了解对方，或者来看看双方之间这个不同到底在哪里。没有什么黑不黑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很多时候中国拍摄国外的一些东西的话，纪实的也好，或者说虚拟的也好，那可能在对方看来也似乎对有些人来说会觉得跟自己的生活距离比较远，对吧？ 嗯， 或者说哎，觉得好像不是我自己认知的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讨论的太多，或者说去上纲上线的说人家是不是刻意来黑你。 好，就是说呢，别那么玻璃心啊。我看那个说教育的那部片子最后不是得出结果，就是中国的那个中式教育大获全胜嘛，是吧？ 人家还觉得这是黑他们英国教育呢，但也没看到英国人就怎么着了，是吧？你看就觉得怎么我们的中学生这么调皮捣蛋，这个太丢人了。可是你回过头来细细看，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确实值得玩味。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接着聊聊这两部最近在中国热议的这个 BBC 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是讲教育，一个呢是讲中国的年轻人。好，欢迎回来三点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继续来说这个 BBC 的片子，我是昨天把剩下的那个两集看了，就是教育的那段。 嗯， 看了之后就他第二集还一直在渲染嘛，就是完全失控，纪律越来越差，学生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淡，而且呢他们已经是没有办法，就是中国的老师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局面了，必须得出动校长教务长，出动这些家长，然后去向家长告状，开家长会，就这么一个招。我觉得他到了这个扭转的时候好像没有交代特别清楚， 对 对吧，就突然之间好像学生就意识到好像我们太调皮捣蛋，对老师太不公平无理了，就突然之间就开始愿意学习了，这个有一点转换的有点快。但是你说回到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局面之后采取的那些办法，比如说开家长会嘛，就是所有你看英国那些绅士淑女们都穿得非常的端庄，就坐在那儿开家长会。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其实我说哎呀天哪，这几个老师要每个人要说几分钟的演讲嘛，是吧，你要去说服他们帮助你们来改变这个情况。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有几个老师就听得我都觉得下面的家长什么反应。有一个杨老师，那个教自然的科学的那个杨老师，他一上来就会强调说我是 nobody， 我就是从一个小镇里长大的孩子，我现在能够站在这里。我说实话我听上觉得你教我的小孩就好了，你干嘛说这些你自己的那些身世好像还挺苦情的，做什么呢？因为之前他有经过铺垫嘛，就说他的父亲当他还健康的时候怎么样教育他的几兄妹，就说你要有那个资质，你要有知识，你要有这个生存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下生存的技能。他说就是因为我记住了这些，所以我才能够脱颖而出，然后讲讲就潸然泪下。 我觉得这个国情不一样，你在中国在高中里讲这些确实是有用的，因为好多中学生他们确实有这种， 就是让你信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对 吧？ 对， 但是讲给英国孩子听，我觉得他们本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突然之间把这个事儿弄得 沉重、 然后估计心里会有点吃不消。 但是我也看到那个杨老师他有出来接受访问嘛，他说很多东西就是他们这个纪录片从头到尾把最乱的乱中之乱剪出来了。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像片里反映的矛盾那么激烈，冲突有那么大，而且他们很多时候采取的其实就是因为要追求这是纯中国式的教育，反而放弃了他们可能正常的工作中会用的一些方法，是用的最最最传统的中国式的这种教育。 但是干嘛要用呢？这是一个演讲吧，还有一个老师演讲，他你就反反复复的强调说就是因为你们英国的这个福利制度太好，所以导致你们的孩子没有学习动力，因为即使你不学习你将来生活也差不到哪儿去，反反复复的说，对校长说，对老师同事说，对家长还在说。 对， 我就觉得你在英国好像也没待几天，对吧，你就这么去批判人家那制度，这不是太傲慢了吗？ 谁让咱们中国没有 我觉得杨老师的那一段我看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那真的是文化的不同，是他其实第一就是他想用自己的例子来，就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励志的故事，而且第二是他尝试动之以情， 对， 而且用把就是父母 都抬出来，在中国还蛮好用的， 啊， 就是动之以情 啊。但是在英国也好用哎，不是有一个那个数学老师打电话，Luca 打给 Luca 的那个妈妈吗？然后当时 Luca 就怂了嘛。 我说他们班父母出来，他是怂，他是可能怕吧，但是他讲我父亲已经怎么跟我教育，那种是一种情感的渲染。可是你很多时候可能在国外，最更多的我们解决事情或我们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 rationality， 就是用 理，你要跟我讲道理， 讲道理，或者有些可能就华人会觉得不近人情，像是家里或什么有什么事，我可能旷工或怎么样，他们我们在中国可能非常容易就会得到哦你谅解或你的同情，可是我觉得在国外这件事情未必可以使用，我看到那个 就是论事，对， 没错，就是理性、 对，而且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在两个国家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在英国可能孩子18岁以后你的所有的东西你就要自理自己负责，我就不管了，但在中国你18岁以后家长还得负责，要给你掏大学学费，英国很多学生就直接自己贷款了，然后甚至是跟家长借一笔钱，然后到时候我再还给你，所以很多人选择那个时候我不读大学，我直接工作，然后这样我只要养活自己，也可以的，但是在中国那你读大学我给你掏这笔钱你就得给我好好读，这是你应该负的责任，我给你出了钱你也再不好好读书，那你太对不起我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你要对得起我， 对， 养 你 这么大， 别人， 对， 所以这个中间几个小孩不是就反抗吗，因为中间还有一堂什么思想教育课，类似于这种老师不是说了一句，他说你的父母永远是对的，一说这个下面就翻天了，父母怎么可能永远是对的呢，然后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上学因为是免费的所以你想上就上，但是你的钱是从哪来的，还不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怎么能让你们这么浪费呢，意思就是你还得为了别人，你要好好珍惜你现在学习机会，他们又在反抗说我学习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是为了别人，你看这是他们的，他们才初中，哎，就这种价值观已经是深入人心，对吧，他是没有动摇的这个可能，这当然了，就是说这些深层次的价值观你会很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比如说那些教学方法的问题，你就是习惯让他不停的跟我读一遍再跟我读一遍然后抄下来，哎呀，说实话我就想到我自己，我不是以前教过普通话吗，哎呀我也这么教然后我也想我的天哪，我觉得我是一个好讨厌的老师，但是你就得想嘛，对吧，你得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引起他的兴趣啊，我在香港教普通话我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你就说越教那种越基层的小孩你就越得跟他用方法，比如说你跟我念，跟我读，跟我抄，跟我写，他可能不乐意，但这个时候他妈妈就会告诉你说你必须得这么学，你要是不这么学你就考试就不能通过，你就不能上一个好学校，你就怎么怎么着，他这个是他的一套教育方法，但是我也教过那种有很有钱的小孩不用教的，你让他做什么他会非常配合你，就是表现出他好像，我不知道是因为家庭教育还是其他社会教育，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我必须尊重你正在教我这么一个动作，我也尊重我在学的知识，他会自然的会有一种对你所教授东西的这样一个崇敬，这个是就很好办，他根本就不需要把家长拉出来，你在旁边三番五次劝阻他，所以我就看到另外一些在国外接受过很多年教育的人在微博上写，就是说这个BBC 教育片他选取的那个对象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这个公立的中学，他本身他不是那种英国很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这些孩子你看不到他们有对于知识那种渴望，就说即使你不要拿跟中国比，他即使在英国跟其他那些可能阶层稍微高一点的孩子比，他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就说你不要把英国那帮孩子神化，他们也并不能代表英国可能更加主流的一种对于学习的态度， 对，而且我觉得上大学以后，因为我在英国上的大学嘛，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在大学里坐着的学生对老师对知识都是非常尊重的， 对， 他们也是有一个筛选 机制的，就是他们会很自律的，就不用像这个片子里面讲到的老师得三番五次的强调纪律， 其实 提醒你必须得好好学习， 对，我这句话可能又要被骂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自律远比我们考上大学的这些中国大学生要好很多，因为他们绝对不会在课堂上去看小说呀或者是随便交头接耳等等的，他们在上课堂上可能他们也会影响课堂的秩序，但这种影响的课堂秩序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会打断你的问题，要提问， 对， 他们不会私下， 我教的那个小孩也是在香港，他也是，他会 他会尊重你教学的这个程序，一步一步按照你来，但是你中间如果稍有差错或者稍有地方让他觉得不对劲，他会立马打断你， 嗯， 然后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嘛，对吧、嗯、我不会时时刻要提醒你，你必须得听我，你再不听我就不教了，然后我就怒而走之。 对，而且英国老师也是这样子的、嗯、我记得我们有英国老师到时候来中国的这边的学校上课，学生底下学生说话该说说，老师不会管的，老师就、嗯认为这是我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们不学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中国老师就是、嗯、你们不停止说话我就不会开始上这堂课。对，而且这个英国的老师他们也会点到，但是他们不会锁门。中国老师就是、嗯、好，你不来我点完到了我就把门锁了， 把门锁了 是 什么意思？ 对，就你就不用再来上我的课了，你迟到了嘛、嗯、但英国老师只是点个到、嗯、那我这个肯定是要、 哦、就是老师已经开始怒动气了，开始赌气了，有一些的行动。看了你在香港上学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纪律混乱？ 我还好，我从小学和中学我觉得嗯，我的那个学习的经验和过程可能跟也不是，也不代表全香港所有学生的那个经验吧，还是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从小学到中学，我认识我的老师都还是蛮开明的。 嗯， 特别是我中学，我念的是一个天主教的女校，通常来讲就是会比较严格啊。那可是我们的校长是一个修女，她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修女，她也没有要逼我们接受什么天主教的一些就是一定要信仰，一定要信，他就是开放给我们。然后像一些圣经的课，我们其实也蛮自由的，可以讨论，就算是像堕胎啊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讲。而且我很记得，是我们中六的时候，他还叫我们的副校长有一个性教育的课，就是教有一个护士来教我们全班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对，然后还就是然后还要教我们一些可能女生比较敏感的部位啊什么、嗯、这些我都是非算是在一个有信仰的天主教的女学校非常非常开明的一种教学的方法。 嗯， 对， 哎，你看了这个片子啊，你会觉得这些英国的小孩不尊重知识或者调皮捣蛋吗？或者有的时候又会同情他们？ 我其实看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他有其中有一个还让我想了很久，因为他有打破我的刻板的印象。不过后来其实也跟刚才讲，因为这所学校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跟我们平常可能在新闻或其他我们知道可能都是一些非常精英的学校、 嗯、 就是上体育课这件事情，我们以前一直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说中国的学生就是学习就好了、 嗯、 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那体育是不被重视的、啊、反而我认识的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朋友或什么，体育他们是看得非常重的，因为它是你个人的那个魅力啊，或者你强壮，我课外的活动非常的厉害这种、嗯、可是在这个纪录片里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我们所谓的 reverse 和反转，这个让我想了很久。然后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那所学校真的是一所非常 普通 的 学 校。 对 嗯， 哎，我看那个里面就是你讲到老师的这个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嘛，最后他还是打温馨牌了是吧，依依不舍学生的 Sophie 啊什么的，尽管前面那么调皮捣蛋，但最后老师走了还是哭。他就讲到那个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老师实际上他们也是说我们只是不断的去灌输去教条，你必须跟着我走，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更强调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程度的学生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法，我们要跟英国的同行互相学习，是吧？这是杨老师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嗯、 那其实那个英国老师他也是英国那个校长，他也觉得要互相学习嘛，说我们是不是考虑要把我们那个课程的时间要加长12个小时。 我真的很想问你们，以前上学真的是上12个小时的课吗？ 不止，真的不止，加上早晚自习，因为正常上课肯定没那么长时间，可能早上8点上到下午6点，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时午休， 嗯， 但是加上早自习和晚自习，虽然说名为自习，但是你还是必须得去，加起来这个时间就很长了。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是，我是7点半上早课，就早自习。早自习的意思什么呢？早读，前面大概40分钟吧，你就读什么读课文啊，背英语啊什么的。 嗯， 然后到8点多钟的时候开始上第一堂课，上午上4节，下午上3节，还是4节，我忘了。晚上晚自习2-3个小时， 晚自习可能前面是老师讲课改卷子啊什么的，做一些什么专练呢，完了之后你就自己写作业做题目练习什么的，估得到快十点钟回到家，我都十点多吧，但是回到家你不一定你就结束了，你可能自己还要开小灶，自己还在那个勤学苦读一会儿， 或者作业 可能 还没写完 才睡觉， 对， 十一十二点才睡觉。 我们可能更辛苦一点，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六点多就开始上早， 对，山东更可更晚， 就上早自习了。然后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然后早上有一个小时吃饭，7点到8点中间有一个小时吃饭，然后11点多下课，下午1点多钟再开始上课，又4节课完了之后又一个小时吃饭。我们都是军事化封闭性的管理，你都出这期间除了中午你都出不了学校 的。对，所以那些我看那个弹幕的就是拍中国秘密说你们怎么不去衡中拍啊，不去衡水中学拍一下，就是在内地很有名的那个所谓高考工厂那样的学校。其实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你一路走过来之后你反倒不会觉得很不正常，你觉得就是该这样，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因为我可能后来转学到北京去上高中了，然后我就会发现两个地方是差异很大的。在北京上高中早自习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你跟老师说一声你 以后。那是个好学校吗？ 还可以，是好学校，是好学校，是我们当地那个区最好的学校。然后你只要跟老师说一声你以后都可以不来了，然后晚自习你也可以不来。 没有升学的压力吗？ 有升学的压力啊，但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告诉学生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好好学，要不然我们再怎么教你都不行。但你端正了这个态度以后，那我们尽我们所能把我们的知识教给你。 没有家长觉得这学校不负责任吗？ 不会啊，这是对的呀，因为你肯定学生自己要端正这个态度嘛。如果学生自己端正不了，那家长肯定也给他端正嘛。工作是一样要做的，只是他要更加人性化一点。然后包括中间如果你上课中间想要出去，你举个手跟老师说我要出去，你就可以出去了。 那很自由，连我们都不可以。 对啊， 然后但是在我山东那个学校，出去别想，有尿你憋着。 那也太可怕了吧。 对， 所以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它主要的那些方式或者它训导你的方式我觉得还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你必须为了国家长大以后报效祖国，对吧？是吧？我们小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要升旗，然后都有国旗下的讲话之类，要报效祖国， 都是什么 要爱国， 今天我以某中为荣，明天某中以我为荣。 对，你要不仅要为了自己，你还要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的国家，你去不能辜负现在的这个大好的光阴。但是你看那些老师就跟这个原则，当然你不能说他错，对吧？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动力和他的出发点，可是你真的是落实到跟一个个体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觉得不是很对劲。你比如说那个教英语的那个老师，先亲不提他疯狂的教英国小孩语法了，是吧？然后他跟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跟他对话的时候，因为那个男孩在上课的时候确实不听， 对， 自己都讲了我没兴趣，我也不想被他训练成他希望我的那样子，因为他会埋没我的个性。但是他坐起来你的面前，你的目标是为了解决问题吧，但他一开口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让我生气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就不是一个沟通的模式。 对啊，这是在训话吧，你这不是想听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你到底要听听孩子们是怎么想的，这才叫沟通吧。所以真的是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这么叛逆，包括我就想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我是个很糟糕的那个普通话老师。你会想是不是我教的不好，学生才会这么逆反，我沟通能力不行，学生才会听不进我说什么。 没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咱们的学校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一味的去教知识了，反而没有去了解学生内心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呀，或者说你这种教知识的形式能不能让这个学生他能够接受到知识。而我记得我当时物理课嘛，我第一个学校那个老师物理怎么教我都听不明白，我都已经对我的智商产生了怀疑。然后但是我转学去北京那个老师，哎，他一教我怎么就懂了呢？然后我就在想这是我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对，就是 他教的好，他教的清楚是吗？ 可能他的方式和方法能让我理解，但是第一个老师就没有办法让我理解。 而且我觉得跟每一个班的人数也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像我看到在内地可能一个班会有 五十几个人， 五十都算少的。 我高三的时候一百个人。 我想说，在我那个就等于你们高考的时候，我们一个年级才九十个人， 真的、 哦、真的， 一个班几个人？ 三十。 嗯， 所以我觉得那五十人的话，其实你如果要求你那个老师每他已经有很多任务，可能高考的指标要达到，可是你还要求他对每一个学生都要很人性个人化的去，我要去得到你的你个人自己的要求，那好像也是不太实际了。我觉得跟人数也有关系。 对，就说白了还是资源的问题。 没错， 你要是资源丰厚的话，老师水平又高的话，而且家长那些又配合的话，他教孩子成才，我觉得不是一个难的问题。但是你不可能事事都这么完美，你在教学过程中你遇到各种各样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像我小的时候上学，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期待那个老师，首先你自己能够把知识点清楚讲明白，第二你真的是权威，我们特别需要权威。在那个时候，就是你身边有太多他们根本就不想学习，那你想学习怎么办呢？你就希望能有别人可以把他管好嘛，你可以处理好这个混乱的状况嘛。老师必须权威，你不权威，你根本就失控，失控之后是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反反复复那个杨老师他一直会制止那些爱说话的小孩，就说你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但是我觉得以我现在在香港生活的那些经验，香港人会非常注意说有没有影响别人。你如果说一句你现在说话你会影响他人，我觉得就够了，可能他们就马上能够接受了。我自己想，你确实可以，你享有你的自由没问题，但是在你享有你自由的时候你侵犯了别人的自由，那就是不道德的，这个说不定他可以接受。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之后呢还有关于这个国民老公啊王思聪先生的一些看法，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三六八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好，说到这个王思聪，我看到他的微博底下有一条很经典的评论啊，就是评论他在王思聪自己的微博下面说，王思聪作为名副其实的富二代，没有持枪打架斗殴、飙车、欺压穷人的任何新闻，撕逼对象全是伪富豪、装纯名媛、坦星，他不在乎得罪一些所谓的名人富人，却没有新闻看到他开罪穷人，唯一的所谓的负面新闻就是泡妞，可是人家未婚。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概括的还是蛮好的，就说明这个王思聪吧，虽然你看他这种什么日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新闻各种，但是说实话对他都算不上什么真正的黑消息，对吧？ 对， 他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可爱真性情，觉得这个人 对，包括大家有时候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非常纨绔的富二代，然后只会花钱不会赚钱， 对， 然后他爸给了他5亿让他成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嘛，然后结果好像后来有人就把他这个基金到底干了什么，把这个事儿抛出来了。他有现在好像有5-6家公司还有上市的，然后他在这个微博里就发了一个，不要再晒了，人家羞羞的。 他到底是在干正事吗？ 他肯定是有啊。为什么这个 BBC 去采访他，就是因为他投资了一个电竞的平台嘛，所以他还是蛮赚钱的在这方面。甚至他最近不是进军娱乐圈了，签了一个韩国的女团 是吧 ？Tara 对，然后要进军娱乐圈。反正大家好像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关注在他在制造话题，但是反而没有关注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只关注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前中国首富的这个儿子， 现在也是中国首富呀。 没有，有一阵儿那个股市有震荡，他爹就成了第二名。 好吧，就是你看这次他在 BBC 里面讲的还是挺实在的，对吧？就是说你觉得为什么他们爱钻进那个电动室里面，他就说在中国你不符合主流，那你就生存会很困难，就是你爸妈会杀了你，你不符合主流的话，你就戴着面具生活吧，你戴着面具生活，你生活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很累，那打电动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面具撕下来， 就是他讲的这么一个逻辑，而且后来还讲到什么，他自己抛出来一个，好像说，所以你看到中国也没什么人去反抗啊，去游行啊什么的。然后 BBC 那个记者来进来说，哎，是真的吗？你是说的很少人去游行集会？他是啊，因为有一定阶层，他们也知道，即使你反抗了也没什么用。 嗯， 所以呢，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抗议的边界在哪儿，是吧？他讲的还蛮公知味的，这个 法律的边界在哪儿？ 看了什么印象对他？ 嗯，我对完，我以前都是比较在娱乐版的新闻知道他，然后就知道他是国民老公嘛。 嗯， 那对他的印象就可能很刻板，就是土豪啊，然后比较对一些有的没的跟他有关没关的都比较喜欢评论一番，这是我对他之前就跟可能大众很多人的形象是一样的。 嗯， 可是我现在觉得其实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有他厉害的地方是他还算敢言，就是有一些可能富二代吧，他们 闷声发财就好了， 对， 他是 就是不讲话什么的，但他非常非常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蛮正面的。 对，好，我们来听听吕秋露薇是怎么评价王思聪的。 不要忘记，王思聪本身就是在英国读完了中学和大学。 嗯， 那如果读完了这么多年的书，这个英文还是不太会说的话，你是不是就要怀疑这个他到底在干什么呢？那学位是怎么拿来的呢？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似乎有点少见多怪吧。 嗯， 那王思聪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年轻人里面，中国年轻人里面的一种。所以在我看来的话，王思聪他只能是代表一个个体，然后或者说他代表了某一个群体，但是其他的一些人又代表了其他的个体和其他群体，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不可能是都一样的嘛，不可能有一个人去代表了所有的人嘛。 嗯，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吧。那如果大家觉得王思聪的回答的话，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一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的心智比较正常的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信息不闭塞的话，那这样的回答的话又很理所当然嘛。 嗯， 那所以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去讨论的地方。可能唯一的要讨论的是他愿意接受一家外媒的采访，然后他也愿意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加掩饰吧，或者说比较直截了当的去表述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之所以觉得惊讶的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在目前的语境和环境下不应该这么说，比较全辱吧，但觉得他居然愿意这么说，那只能说是大家自己对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或者对自己的言论表达的要求比较低。那别人比较正常的去说了一些之后，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讶。那我觉得也是把自己的一个要求是套在了别人头上吧。 嗯， 另外一点，我觉得他其实在里面的出镜，在整个的这个片子里面才几分钟嘛。那为什么大家把这个焦点，尤其是中国的媒体，或者说就要抢眼球的话，大家觉得非得放到这个富二代的这个身上？然后大家才觉得哎，这是一个话题。哎，我觉得其实这背后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的话，倒是也自己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 嗯，很多中国的观众在看了这个片之后，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他房间的娃娃呀，他的鞋子是什么牌子的，反而忽略了好像这个片子本身他拍出来的最根本的这个初衷。 嗯，这个也不能怪大家吧。你想那个这个视频贴出来的时候，大大的标题就放在了王思聪的身上。 嗯， 完全忘记了这个片子的绝大部分其实是想去探讨更多的一些年轻人。那我会觉得，那既然媒体到最后都把这个标题是放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那有一些观众朋友他把那个焦点放在他的这个房间和他的那个用品上，那也很正常啊。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媒体的标题已经是有了一个引导大家去关注什么点的这样一个作用嘛。 哎，但是他的这个什么房间的摆设还挺萌的，是吧？ 对，好多娃娃，还是那个烂的那个表情符号做的娃娃。 哦，是吗？ 对。 哎，你说他讲的这番话，他最后会不会把他爹给开了？ 不过其实我不 虽然王思我觉得他讲的是事实，可是你直接把他就联系到所以那么多中国的青年就喜欢投在游戏的世界，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其实全世界的青少年现在 都喜欢玩那个游戏，在那个 YouTube 里排名第一最多人看和最多人我们去关注订阅的那个号叫 PewDiePie， 他就是一个 gamer 啊，他就是一个玩电动，就大家就是喜欢看他玩电动。对， 嗯，哎，所以就说这又是一个误区吧，可能是吧，是一个误区。 而且王健林有接受采访嘛，就说希望王思聪能够稳重一点，但是他好像对自己的儿子没有太多的批评，只是希望他能稳重一点。 那他也没办法，对吧？他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他处事的方法跟他上一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也不太现实，就是把上一代的这个要求，他爸是军人出身，把他军人出身的这个要求强加在他儿子身上。 但起码你能看到他对 BBC 的这个回答，说明他虽然在国外受的教育，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现实。 对，好，这个话题今天就先聊这么多，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范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还是可以在三 D 画新闻的微博告诉我们，去新浪微博搜一下就好了。 对， 大家说你们怎么才2000多粉丝，因为我们开的时间很短好吗？天天嘲笑我你们怎么粉丝这么少，那你们帮我们涨点粉呗。好了，那今天就聊这么多，拜拜 拜拜。